去哪里，有梦遇见虫族，只选了马赛克的碎片，所有失去的都会奉献给 几分钟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 离开了，让自己形容，写下了曾经熟悉的脸孔。写作徘徊惶恐，错过了太多的选择，当自己变成蝙蝠了以后，我又落下了在记忆中轻轻难过，不接受中。Oh,

欢喜或失落，我竟然不能下一个结论。过程我们都曾那么认真，直到放了手才感到心头疼，真来不及流泪的人。